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吧。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天宇、陆小妹，包括佩瑶都来报道了，还有谢谢水与火的缠绵费劲 Memory。欢迎各位来写一首歌名，还有一段分享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故事，或者是祝福，一并的通过音乐送达出去。今天开场曲就是来自平台上安安的点播，汪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活力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 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等我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为着

身旁。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今天这段故事是来自一位60岁的父亲。周末我来北京看女儿了，也看看我的小孙子，才5岁。一进家门就看到女儿有条不紊地在做家务，一会儿呢给丈夫沏茶，一会儿又给孩子检查作业。女儿和我聊天的时候还要操心着厨房里面炖的汤。一下午的时间我就看到女儿忙来忙去，孩子在地上玩积木，丈夫在旁边写报表。我想帮他，但是无从下手。我很心疼女儿，然后就想到了我的妻子。这些年她在家里面事无巨细的操劳，但是我却很少有主动的帮过她。我希望女儿身边能有一个能够替她分担家务的人。我也想在节目里面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接下来的日子我希望陪你一起来分担家里面的所有工作，路途遥远，那就一人一半。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看到女儿操劳辛苦的时候会心疼，但是有时候却忽略了身旁的爱人。其实这段故事说实话我看到心里面还蛮暖心的，虽然说已经婚姻走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哪怕有一刻能够把这份感谢，这份情谊放在心里面一直的记住它，已经弥足珍贵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在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费劲刚刚在平台上留言说，觉得故事里面的这个父亲真的很厉害，可能是一个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的父亲，因为来北京看女儿的时候也不用人接，到了家里面就看到两口子在家里面忙。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就是很多事情不愿意麻烦别人，包括我的父母也是，他们经常会说啊，有时候打电话或者干嘛会不会打扰你，但其实亲人之间说这样的话感觉有一点不太合适，反而会觉得那个关系变远了。可是也理解父母也是希望能够给父儿女一个这样的安静的关怀吧。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歌，把你的心情把你的故事一并的分享给我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呢不是在节目当中留言点歌的，而是在之前，所以我每天上节目要翻一翻前面的。比如说水与火的缠绵就说，迪克牛仔翻唱了郑秀文的值得。他说有一位叫做谢谢的朋友，就是刚刚我们放过他点的歌。谢谢这位朋友呢总是问我这么做值得吗，我想今天通过节目告诉他值得。水与火的缠绵想告诉谢谢，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接着来看平台上的 CC 要在今天节目当中送一首歌送给徐啊，只有了一个姓没有名字，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CC 说认识你两年了，慢慢的靠近你，喜欢你，然后和你在一起。我喜欢你送我的项链，有一颗紫色的石头。我本来是一个不太喜欢自拍的人，但是跟你在一起呢却总想拍一些照片记录下来。还有我还想跟你一起爬华山看日出，在所有云朵下面抱住你，陪你一起慢慢的走下去。这首歌慢慢喜欢你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CC， 他要送给徐。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 就换你起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在节目的开头就已经说了，说也欢迎各位送出一些生日祝福、节日祝福。结果今天就有一位，就是来自平台上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啊，他要送我一首歌送给自己的老公，因为今天2018年5月15号是老公李尚的生日，所以今天刚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也是我们在上上周还播过一回啊，还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小视频，那今天也把这首歌再次的播放出来，在节目当中要祝人生若只如初见，祝你的老公生日快乐。这首歌很简单，但是又很抓人，纸短情长。 残霞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情长纸短，吻你万千。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歌，写一段最近想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点歌，一起为各位送出今天中午的祝福。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湿度较大，体感有些闷热。傍晚到夜间有阵性降水天气，并且可能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外出请带上雨具，出行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音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古巨基在香港红馆举行1年5场的演唱会，前晚第四场演出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表演。上个世纪90年代 TVB 把古巨基、古天乐、吴家乐、刘恺威、何远恒组成 TVB 新五虎力捧，这次在古巨基的呼吁下， TVB 新五虎在红馆合唱了当年情，一时间好像时光倒流，温情满满，台下观众也十分感动。红乐团新专辑《白日梦想家》近日全网发行，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白日梦想家》是红乐团发行的第三张专辑，依旧是由乐团担纲全部的词曲创作，在原有的音乐风格基础上，新专辑又尝试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是最早发行的《星火》，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首。近日播出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节目当中，李玉刚的学生肖磊现场直播演唱了李玉刚的经典名曲《新贵妃醉酒》和自己的原创新歌《青蛇》，扎实的唱功和新鲜的作品受到观众好评。本期节目的打榜歌曲囊括了南征北战、胡林、东尼哲、周深等歌手的全新歌曲，而肖磊则作为新歌首唱环节的嘉宾登台。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准备来点歌了啊！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在今天周二中午来为你送达出去。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昨天12:50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97豪笑的小钢炮这位朋友的点播。你的名字已经让我瞬间想到了你此刻的那个表情啊。好吗，这首歌来自非常经典的笨小孩，来自咆哮的小钢炮点播，然后把这首歌曲送给依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都是笨小孩吗？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 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徘徊。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哦吼，哎，急死了啦，再来啦。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嘿、啊，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梦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平台上看到了钱佩瑶点播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我也蛮喜欢的，只是当时这首歌可能录制的环境太仓促了，所以从制作的角度来讲，还不如他第二张《小梦大半》是吧？那张专辑里面可能更精良一点。还有吃肉的皮皮，他说思萌萌萌哒，想点一首薛之谦的演员，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想听而已。还有李小溪说了，说结婚十年了，有一个儿子，我只想送自己一首歌，浴火成诗，平凡平淡无奇的生活，如果可以我选择重来。如果你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也欢迎你关注新浪微博，搜索思萌 SH， 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 SH， 两个简单的字母就可以找到我。在上面除了我的节目之外，还有另外我自己录制的声音，适合在晚上，适合在睡前来听。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这是一首关于分开告别，关于分手的故事。莫白给我留言其实很简单，他说分开已经一个月了，但是我还是忘不了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每天都特别的烦，每天都恨不得喝得烂醉如泥，也不知道该怎么忘记你，怎么忘记我和你拥有的那一段珍贵的回忆。今天点播这首歌，在 在节目当中想告诉你，好想你。 赵小姐留言说，高中的时候拜托同学抄了这首歌《好想你》的歌词，在大学的时候送给了初恋，虽然说结局很苦涩，但是还是很感谢遇到了你。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Friend， 他说回不去的2010年，那时候一直在听歌，每一首歌都带着我的一丝的回忆，哪怕只有是我自己一个人懂。好了，不要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太过于伤感的情绪当中了。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我个人想送给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从今年1月1号，从这个节目开始，在公众平台上，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声音，也替这位一些朋友们送出了各种各样的祝福，真的很幸运能够通过这样的节目和你们站在一起。那接下来这首歌算是一个今天的小礼物吧，这是来自丁浩然，他的歌名非常的有意思，有一种独特的默契，你的故事我的歌。 歌曲循环播放着，你呢快乐不快乐，而我一直都愿做你的聆听着。 雨天，城市为寻找剧情，我实在懂得， 多希望， 多希望我的歌记录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欢笑，每一滴眼泪，一片一片拼凑你的梦。 希望我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歌曲记录了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欢笑，每一滴眼泪，一片一片拼凑你的模样，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讲你的故事，怎样的心情，开心，偶尔也会哭泣，你不懂我的心，牵挂的情绪和伪装的表情，终有一天会把你的故事写成一首歌，这样的结局让我们一起来唱出来。这是来自丁浩然所写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唱的也是我的心情吧。就是蛮感谢这几个月一路走来这样的通过声音传递祝福这样的陪伴。好了，不要让这个程序再低沉下去了，我们再开心一点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天宇点播，也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能够马上调配你的心情，是来自花儿乐队。听到这儿还猜不出来，对不对？我们再给几秒钟，准备。 Alone 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不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完全般恋爱，每次都是在。 有没有觉得画风突变了？刚刚我马上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平台上的前辈啊就立马给我发了三个点儿点儿点儿，感觉好不适应呀。好，还有我们的今天节目的还有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我要和你分享的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是来自范逸臣《第七封信》，这是电影《海角七号》当中的一首歌《第七封信》情书。这部电影的故事非常吸引人，这是一群年轻人追求梦想，渴望用音符在天空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在电影当中也有七封书信，写出了一份长达几十年的爱情，而这些都是在后来的偶然经历当中被一群年轻人翻出来，通过一纸书信来回味当年爱情。这七封信在当时给我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这些快捷的便利的移动设备，没有办法快捷通讯的话，有几个人是能让你坚持那么多年给他写信呢？在没有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你会把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把那份想念去写给他吗？ 一直到双手像枯树一样斑驳，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一直到邮差走遍千万个门口，这些心才想起了流浪的理由，一封封情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来不及说的含情脉脉，我相信离开终究会有始有终，有一天我将能为你描写彩虹。 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快要结束了，再说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关注我，思萌 SH 两个字，两个字母，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 SH 都是小写，你就可以找到我，我的头像是一只小猫，你可以在上面可以听到我